西南在经历过战争灾难之后，开始逐渐地恢复往日繁荣。外界都觉得，此时西南恐怕已经笼罩在庆氏统治的阴影之下了。然而事实上，庆氏掌控了西南30多座壁垒之后，并没有加重赋税，也没有过度对原有阶层进行清算。在西南地界上，很多政商两界的大人物们原本以为庆氏会继续走着自己的扩张道路，到时候西南所有行业都会被战争拖得疲惫不堪。但庆氏并没有这么做，庆诊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反倒是尝试着振兴西南。首先是统一货币，然后是交通，整个西南区域都贯通了基础公路，并且庆氏还成立了专门的部门，对壁垒之间的公路进行养护。待到公路畅通后，庆诊又开始鼓励壁垒之间通商。商人们寻思着，庆氏花费这么大的代价来修筑公路，那么养路费一定很昂贵吧。结果事情却是相反的，过路费收取的标准要比他们想象中便宜得多。这时候商人们才意识到，庆氏是真的要为西南做点事情。当然大家依然还在观望。在此之后，庆氏合并了所有的农业部门，成立了农业发展部，并研究如何提高流民种地的积极性。其中最有争议的方案就是将农田的使用权分配给流民。在此之前，各个财团都牢牢地将土地掌控在自己手里，将流民也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里。谁也没想到庆氏身为财团会做出这种决定。不光是外界诧异，连庆氏内部都出现了阻挠的声音。可惜的是，庆氏如今掌控在庆诊一人手中，整个西南的军队也都掌控在他的手中，阻挠的声音很快就被平息了。毕竟大家都很清楚庆诊这庆氏之主的地位是怎么来的，这位庆氏之主可不是什么软弱之辈，这偌大的疆土都是人家一点点打下来的，期间死的人听说能把河水染红。关于庆氏改革之事太多了，如果庆氏地处中原，恐怕希望传媒早就开始进行长篇报道了。紧接着庆氏与西北的商路也通了，商人们不仅可以借此机会将货物卖去西北和中原，还能将西北和中原的货物带回到西南来。一时间供求关系变化，西南的货物面向整个壁垒联盟后，甚至有点供不应求的感觉，这也大大刺激了西南的工业发展。于是商人们期待已久的工业改革也随之到来，他们甚至被允许在壁垒外自己开办工厂。可以说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所有西南地界有野心的人都处于亢奋之中，对于他们的好消息几乎是一天一个。一时间所有人都在称赞庆诊，说他是当代明主。只是大家想去找庆诊歌功颂德表忠心的时候，却连庆诊的面都见不到。对方要么常年住在军营里，要么就在巡视部队的路上，大家能见到的只有庆诊的7名机要秘书。慢慢的大家都在疑惑，这位庆氏之主在干嘛，怎么突然这么神秘起来了。有时候庆诊会去视察农业发展，可大家接到消息赶去的时候，庆诊就已经离开了，而且随同他一起的总是有一支精锐部队，像是在防备什么似的。大家在想，这位庆氏之主也太惜命了吧，难道西南还会有什么危险吗？于是乎有些机敏的人发现，庆氏正在频繁地调动部队，怎么看都像是要打仗了似的。此时西南边界的一处崇山峻岭之间，有4人正在山野之间行进。如果任小素在就会诧异，因为这4人他全都认识。程宇曾经进入圣山时任小素的领队，也是圣山之行载歌载舞的见证者。洛新宇，杨小锦的老搭档了。东富南觉醒吸血鬼能力，被陈无敌的黄金锁子甲崩掉了吸血牙，吃了1年多的素，如今终于长出了新的牙齿。杨安京，杨小锦的姑姑， 安京寺暴徒的老板。程宇对前方的杨安京说道， 老板，唐化龙和香草呢？他们俩怎么没来？ 今天杨安京依然是一身黑色作战服，及肩的头发梳成了麻花辫，看起来极其干净利落。 唐化龙和香草有临时任务，他俩去洛城了，没法参加这次行动。 程宇点点头，他心里在想，洛城那边到底是什么任务，竟然导致唐化龙和香草连西南这边如此重要的行动都没参加。这时杨安京从背包里取出通讯耳麦分给其余三人。 再往前800米就要进入庆氏的警戒区域，这次行动以扰乱庆氏驻扎部队视线为主，最终任务会有其他人来完成，明白了吗？一旦遭遇追击，不要恋战，按我之前制定的作战计划来执行。 收到。 等到众人戴上了耳麦，杨安京简单地检查了一下，确认通讯顺畅后，便对程宇说道， 开始吧。 说完，程宇的黑色瞳孔忽然七彩缤纷起来，近距离看去仿佛是一只万花筒似的。紧接着四人在山野之中的行迹忽然被抹去了，如果有外人朝这里看来，只能看到山体，却看不到任何人影。这就是程宇的能力，制造幻想。而且这超凡能力并非是作用于人类神经的催眠类法术，而是真正的改变了附近的光影，就算是有人通过监控看这里，也一样会被迷惑。原本程宇的战斗方式非常宏大，极其擅长制造恐怖的飞禽走兽，但是在圣山被吊打之后，王韵的提醒让程宇觉悟，他的幻想更应该着手于现实，制造能够以假乱真的深州环境，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浮夸。杨安京打量着周围，便平静说道， 有进步，不过不要拖大，这里驻扎的庆氏部队一定配备了热成像，这点幻想瞒不过他们。心雨，你去我们定好的接应位置，需要接应的时候我会通知你。 明白。 这一刻前方那藏在山里的庞大实验基地里，还没人意识到将迎来什么。杨安京打量着周围，若不是灵出手，他们恐怕还真的不好找到这么隐蔽的位置。程宇有点紧张，他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幻想，以免被庆氏的侦察部队给提前发现。东富南瞥了他一眼， 怎么感觉你特别害怕啊？ 害怕才正常啊，庆氏在这种地方一定防守极其严密，我们只有四个人。 林利用卫星找到了这里，然后据他分析，这座山里常年驻扎的庆氏部队恐怕要有上万人，因为外面运进来的物资补给就绝对够上万人的日常使用了。这种情况下，四个人面对上万人，怎么想都觉得很危险啊。虽然有杨安京在，程宇也知道杨安京深藏不露，是一位不输于其他传奇级的超凡者，但时至今日程宇也没见过杨安京亲自出手，所以心里有点没底。传闻中暴徒之主曾经是出过手的，那时候西南都还没爆发战争，杨安京与杨氏决裂后带领暴徒前往中原，一个小财团宣称自己已经掌握了核武，结果七天之后这个小财团的核试验基地便被暴徒摧毁。那个核试验基地里驻扎的守备士兵足有数千人，但还是没有挡住遮天蔽日难以计数的千纸鹤。如今这个小财团也已经被周氏吞并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有人说这暴徒之主应该也是一位半神级别的高手，但时至今日，都没人能见证那场战斗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被摧毁的实验基地，最终也是被爆炸摧毁的。 所以大家怀疑暴徒之主的本身能力可能还未达到半身级别，是用了特殊的手段。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核试验基地对庆氏有多么重要，这里恐怕不仅驻扎着部队，还有庆氏隐藏的强大超凡者驻守在这里。但杨安京既然敢来，那就是有自己的把握和自信。此时杨安京并没有理会程宇，而是站在原地对东富南说道， 你来护卫我身周的安全。 东富南赶忙提高警惕， 明白老板。 说着杨安京忽然抬起双手来，这山野之间忽然响起了密集的振翅声，转眼间数不清的千纸鹤从他的手心巨现而出，宛如一场白色的风暴。其中有一只千纸鹤回头看了杨安京一眼，便带领着白色风暴朝着前方的核试验基地飞去。杨安京穿着一身黑色作战服，静静地闭目而立，专心地操控着数不清的千纸鹤。然而就在此时，东富南神色变幻，他的袖子里忽然有一柄精致的匕首悄然滑落，目光有意无意地便往杨安京身上飘去。东富南走动间看似在警戒，可位置却在不断地接近杨安京。他确认过，杨安京确实双眼紧闭，注意力已经没有放在身周了。东富南又看了程宇一眼，但他并没有将程宇放在眼里，毕竟程宇并非是一个正经的战斗人员。他与杨安京的距离已经接近一米，足够了。不过东富南并未动手，仿佛在等待什么。忽然间有一只不知何时藏在他身后的千纸鹤啄了一下他的手腕，东富南痛呼一声，手里的匕首也掉落在地上。杨安京的眼睛都没有睁开，便轻描淡写地问道， 你什么时候被庆氏策反的？ 东富南睁大了眼睛， 老板，我没有被谁策反。让我想想啊，对了，之前派你去周氏的时候罗胖子也在那儿，这一点我倒是小看罗胖子了，连我身边的人也能策反，所以庆氏已经提前知道我们要来了是吗？ 东富南沉默不语，程宇倒是一副很吃惊的样子，明显什么都不知道。 我问你，罗兰是用什么方法策反你的，竟然能让你心甘情愿地给庆氏卖命？不是罗兰，是庆枕亲自去了一趟周氏。 杨安京明显对这个答案非常意外， 他还敢踏足中原？ 这一刻杨安京忽然意识到了一个事情，难怪庆枕统一西南之后行踪便十分诡异，外人谁也见不到的。原来庆枕这么做是想隐藏他真正的行踪，只是谁也想不到吧，庆氏之主的尊贵之躯竟然还会以身涉险进入中原。大家都看到了明面上的罗兰，却没有看到暗中的庆枕。以前庆枕是庆氏的影子，所有的难事脏事有危险的事情都是庆枕来做的，而现在角色变换了，庆枕成了庆氏之主，而罗兰就是庆氏的新影子。 所以庆枕是如何找到你并策反你的？美男计吗？他长得确实不错，只是堂堂庆氏之主用这种手段让人不齿。 在西南三家争斗的时候，其他两家财团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其实庆枕最擅长的事情之一就是安插间谍。例如当初李氏的前线指挥官就死在庆枕的间谍手中，庆氏的那些老头子们也同样死在周琦手中，严格来讲周琦也是庆枕的间谍。在这一场场战争中，庆枕将信息战玩出了新的花样，以至于所有人都为了清洗庆氏财团的间谍而头疼。现在庆枕竟然将间谍插入了暴徒，是了， 暴徒一直都是庆氏的敌人，以庆枕的性格怎么可能不早做准备？ 你不会明白的，我并不觉得摧毁核武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而且现在北方外敌当前，我们不应该去北方前线吗？怎么会来这里？如果北方王室失败，那么庆氏武器就是壁垒联盟最后的底牌，这个时候怎么能彼此拆台？ 北方战事不可能输，不需要用到这种武器。而且你说你不觉得摧毁核武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那我问你，你觉得远征军团南下这场战争会死多少人？ 即使王室赢了这场战争，也要死十几万人几十万人。 那你知道一场全世界范围内的核战争死了多少人吗？74亿。 东富南忽然不说话了，因为74亿这个数字过于庞大，以至于他一时间没了概念。杨安京睁开双眼对东富南笑道， 怎么被吓到了？这是人类经历过的切切实实的灾难。很多人都喜欢跟我说，手里拥有这样的武器就是一种威慑，但我需要告诉你的是，当真正的灾难降临时，它就不再是一种威慑了，而是真正的灾难，谁也无法抗衡的灾难。 东富南在辩论方面当然不会是杨安京的对手，他不过是个普通人突然觉醒而已，而杨安京则从小就接受着精英教育。事实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高级知识分子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喜欢替别人决定一些事情。当普通人提出自己并不需要被谁代表、被谁决定的时候，他们会认为普通人只是看不到自己想要看到的风景而已。不光是杨安京这样，王胜之也是这样，火种那些领导人也是这样，就连 P5092 也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这种想法是有利有弊的，例如这些学识和见识可以让 P5092 在战场之中更加自信，而火种在面对外敌时可以从上到下悍不畏死。可一旦这些高知人群有了自己固执的信念后，普通人是福是祸就很难自己来决定了。毫无疑问，他们所秉持的信念非常坚定，不是谁说几句话就能否定掉的。杨安京看向东富南， 刚刚为什么没有动手？是在等人吗？ 你那么厉害，何必多问这些？直接杀了我不就完事了？ 不，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但我从来不杀多余的人。 在杨安京的话语中，东富南不是无辜的人，而是多余的人。在他追寻的道路上，杀掉这个人对他前行并无帮助的话，他就不会杀。此时山野之间传来了密集的脚步声，杨安京笑道， 谢谢你帮我调离了他们。 东富南愣了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啊？ 他很快反应过来，杨安京是在用自己当诱饵来引开秘密基地中核心守备力量，如果是别人来，恐怕那些甚至包含着超凡者的核心守备力量根本就不会动他。但如果是杨安京就又不一样了，因为安京寺之主亲至，值得认真对待。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所以杨安京早就发现东富南被策反的事情了，但他一直没有拆穿，只等着这一刻让东富南帮他打开这紧密防御的一条小小缺口。杨安京心知庆枕此人行事是何等的缜密，就算自己如此谋算，这秘密基地里一定还有很严密的守备力量。但偏偏超凡者的能力最不可测， 王文燕这一手底牌她藏了这么多年只用过一次，如今再用才能有奇效。直到今天都没人能猜到王氏是如何挟持清河集团的七颗卫星的。大家都知道王氏可能得到了卫星，但他们怎么得到的却无人知晓。只因为王文燕化为黑烟之后无孔不入，无形之中潜入太过难防。当然如果只是有潜入手段也没法对着秘密基地造成多大影响，一个人在里面操作几个小时也未必能弄明白这核试验基地的细节。但是王文燕只需要带一块小小的硬盘就能帮助灵降临这里。王文燕与灵合作几乎可以入侵这世界任何系统与局域网络，所以重头戏其实是王文燕，杨安京不过是心甘情愿来当陪衬的。如今他已经帮王文燕打开这一条缺口来，对方应该开始行动了。就在此时，那先前飞去远方的千纸鹤纷纷飞了回来。杨安京看着四面八方包围过来的庆氏部队，他并没有大开杀戒，而是对耳麦中说道： 新宇，任务结束，带我们离开。 结果耳麦中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不好意思，他现在没法带你走了，不过我可以带你去庆氏，想必老板一定想跟你聊聊。 杨安京望着四周包围过来的部队忽然笑了起来： 哼，不愧是庆展啊。 然而话音刚落，他的耳麦中忽然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王文燕已经成功，基地自毁程序启动，十九八七。 那些包围过来的庆氏部队正准备动手抓人，结果远处的秘密基地里忽然爆发出巨大而刺眼的火光，并非核爆，而是基地建设之初便安装的自毁装置。这是庆诊为了避免基地被有心人控制的后手，如今却被灵利用了。下一刻，巨大的气浪以基地为核心向外扩散，那些想要抓捕杨安京的士兵竟全都被气浪掀了起来。不仅是他们，杨安京与程宇、东富南也没有例外。士兵中有精锐在被掀飞后立刻爬起来，准备强行开启战斗。可是只见漫天的千纸鹤将杨安京和程宇包围后，里面的人影便在混乱中消失不见了。一个魁梧的男人手中提着洛心雨慢慢走了过来，他默默地望着基地的火光。八年，他守护这里八年的时间却被人一招毁去，心中自然是有愤怒的。他拿出卫星电话拨给庆诊： 老板，对不起。 然而庆诊并没有责怪，只是慢慢说道： 这里已经暴露了，被摧毁只是早晚的事情，行了，回来吧，不要去追击杨安京，这个女人实力深不可测，你们未必打得过她。 魁梧的男人心中堵得慌，庆诊越是不责怪他，他却越是愧疚，对方把如此重要的地方交给自己守护，可以说是把庆氏的底牌放在了自己手中，可是他却失败了。庆诊问道： 对了，庆泽，你直接到111壁垒来，我给你接风，想吃什么？我记得你喜欢吃鱼香肉丝来着。 听对方的声音好像并没有特别沮丧。 好的，老板。 庆泽挂了电话，开始重新整编部队。他看了看手上提着的洛心雨，然后把俘虏交给了士兵。 作战班组24小时严加看管，阻止他开启暗影之门。 此时此刻，程宇被数百只千纸鹤给叼到了数公里以外的地方，丢在了地上。他慌忙站起身来问旁边的杨安京： 老板，洛星宇还在对方的手里，我们得回去救他。 杨安京看了他一眼： 救不了，以后我会寻找机会的，不过不用担心，洛星宇和小锦有交情，任小素和庆诊的关系很好， 所以庆氏不会拿洛星宇怎么样的。 程宇愣了一下，他似乎没想到杨安金会这么说。隔了半晌，程宇忽然问了一个毫不相关的问题。 老板，唐化龙和香草去洛城，是不是去杀人的？ 杨安京瞥了他一眼，回答道： 不是。 说话间，杨安京的耳麦里再次传来铃的声音。 是否成功逃脱？ 确认，成功逃脱。王文燕呢？ 他已经向西南方向逃逸，预计在三天之后进入迂回路线，然后九天之后回到北方。 这次任务是否确认成功？ 原定任务成功。 这原定任务就是摧毁庆氏的核试验基地，确实已经摧毁了。不过林很快说道， 但庆氏在此之前发射的12枚运载火箭却找不到任何相关资料，无法得知对方发射了什么进入太空。如果是卫星的话，这里也并不存在卫星的控制权。 杨安京愣了一下，他有些疑惑庆诊到底在做着怎样的准备，而且他也有点不确定自己这一次到底算不算真的成功了。左云山里，任小素正带着纪子昂行走在山野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任小素一边看着地图，一边指着脚下说道： 这地方埋上一组 TNT， P5092 说蛮子会有精锐部队从这里经过，为远征军团侧翼进行掩护。 说着，纪子昂便按照任小素所说的，直接将 TNT 放在了地上，然后操纵着地面的泥土将 TNT 吞了下去。如今埋设炸药也成了技术活，蛮子已经三番五次被炸，如果埋得太明显，肯定会被对方发现。远征军团里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猎人，对方辨认地表的土是否被人动过，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于是任小素想了想，就跟纪子昂询问是否能埋得跟没动过一样，结果纪子昂说可以。这个回答让任小素大喜过望，仿佛在阴蛮子的路上找到了新的小伙伴。这时纪子昂忽然问道： 哎，少帅，你说我们能赢吗？ 肯定能，一群蛮子而已，还能让他们在中原这么猖狂？ 那如果咱们真被困在这里了怎么办？要知道王润可是说现在整个战场上的远征军团数量仍有14万左右，这可比 P5092 一开始估算的要多啊。 按照 P5092 的计划，他们是打算以一换十来打下这场防守战役，这还是非常理想的状态，也就是第六作战旅最多可以拼掉6万的远征军团。可是火种提前溃败，导致左云山和大牛山承担了所有压力，光是左云山可能就要面对7万蛮子。到时候就算大家取得了最好的战果，可能是远征军团损失惨重，但第六作战旅肯定全军覆没了。任小素想了想安慰道： 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被围困在这里10多天，那么第六作战旅绝不会孤军奋战。 什么意思？ 17813的部队不会坐视不管，他们没有丢下自己人的习惯。 可 P5092 之前开会的时候说过，对于17813来说，最好的策略就是固守西北，而不是轻易出兵来中原。 最好的策略当然是这个，但西北什么时候在乎过这些条条框框？左云山里有6000多名西北的兄弟，张先生是不会眼看着我们全部战死的。西北如今的兵力可比以前强大多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就在第五天的凌晨，防御阵地上突然响起了紧急集合的号声。任小素披上衣服就钻出了自己的帐篷，他冲到指挥营帐问道： 怎么了？ P5092 此时已经穿戴整齐的站在沙盘前面。 王运手下的侦察兵已经发现敌情，远征军团驱赶着3000多名流民出现在40公里以外的地方，预计在破晓时分抵达左云山，只是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停下来休整。按照他们的行军进度来看，远征军团的主力应该保持着良好的体力，是可以随时投入战斗的。而且左云山外围困这里的远征军团已经歇了这么多天，如果再不打，他们的士气便要开始下降了。 你是觉得他们可能会抵达左云山后直接发起进攻？ 是的，我估计破晓的时候会迎来一场恶战，这场战役极有可能持续一天之久。远征军团的各个主力部队已经蓄势待发，会车轮班轮流上来消耗第六作战旅的兵力，我们要做好准备。 那就跟他们打， 明天一定会有远征军团试图冲破防御阵地的封锁线。你也知道远征军团里还藏有高手，他们对防御阵地的破坏力太强了，在明天的阵地战中一定会突然出现，所以少帅你不要轻易出手，一定要等这些高手出现才行。 明白了。 还有，如果远征军团驱赶着流民过来冲阵，少帅千万不要心思手软。 P5092 最担心的就是任小素看到那些流民的惨状会不忍心下手，寻求其他的万全之策拯救那些流民，那样一定会耽误起爆的时机。战争中哪有那么多两全其美的事情，任小素答应了。但天明时分，当那些流民被远征军团驱赶进山的时候，任小素仍旧有些震撼。只见那些流民远远地走来，一个个脚踩在山路上还流着血，远征军团为了让这些流民看起来足够可怜，竟是命令这些流民把鞋子全部扔掉，光着脚走路。那些流民的神情是麻木的，但当他看到前方出现中原人类阵地的时候，一个个欢呼着狂奔起来，像是见到了救星一样。远征军团就在后面紧紧地坠着，准备伺机而动。防御阵地上的所有人都沉默不语，这些天军官们已经不止一次告诉士兵他们要面对什么，而少帅已经将最难下手的事情揽了过去，他们只需要静静地等待，然后为这些中原人报仇。杀死这些人的并不是少帅，远征军团才是罪魁祸首。任小素远远地就能看到那些流民眼中突然焕发光彩，因为这些人终于看到了希望，像是要走到苦难的尽头，重见光明。只是这些流民还不知道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任小素忽然意识到 P5092 为何要专门再次叮嘱千万不要手软，因为对方一定想到了这一幕。那3000多人明明用着期待与振奋的眼神看着你，可你却要亲手杀死这些对你寄予厚望的人，这是非常残酷的事情，残酷到连任小素都呼吸沉重起来。他也第一次觉得辜负3000多人的期待与信任是多么的沉重。他问旁边的王润， 你们的间谍离开了吗？ 没有，他就在这些人群里，没有机会逃跑了。 P5092 看向任小素，他现在非常担心任小素会犹豫不决。然而还没等他开口，任小素便在流民冲过起爆点的时候按下了起爆器的开关。左云山响起了爆炸的轰鸣声，一连串埋设的炸药掀起巨大的硝烟。任小素面色铁青地默默地看着这一幕，似乎要把这一切都记在脑海里。左云山里真正的战争开始了。远征军团驱赶流民走了这么远，结果一点作用都没起到，不仅如此，反倒还激起了第六作战旅士兵的愤怒。他们知道在这些流民被驱赶过来的路上，是火种士兵悍不畏死的自杀攻击，给一部分流民创造了机会。如今那些火种士兵把他们的希望留给了自己，西北的军人们自然会倍加珍惜。战斗刚一打响， 纪子昂等人还期待爆炸能够将远征军团像上次一样惊退，结果这次不一样了，那些远征军团的士兵根本没有后退，硬是要拿命来硬生生填上这个窟窿。 这是最坏的结果了，远征军团的将领已经明白，想要拿下走云山不可能有半分取巧，必须拿人命来换。对方已经坦然接受了这个事实，这也意味着我们要打最硬的仗。 纪子昂看着那些举起盾牌冲上来的蛮子，他对 P5092 说道， 我这边还能推倒七座山峰，要不我现在就把他们活埋了吧。 不行，这次远征军团的数量太多了，山外还有部队驻扎着，随时准备替换其他部队来攻坚，就算你杀掉一批，他们外面马上就能再递补一批上来，所以这些杀手锏还是留着好一点，每一次防御阵地出现危机的时候，你就推倒一座山峰，这样就算有蛮子冲破了防御阵地，你也算是截断了他们后续的进攻部队，防御阵地不会损失太严重。 按照 P5092 的意思，纪子昂崩解山峰的手段就是防御阵地的容错机制了。 那留七座也太多了吧，不如现在就先推倒两座杀杀他们的锐气。 不，我反而觉得七座太少了。 在场众人全都一愣，原来 P5092 对局势的预估是如此的悲观。 可能你们都没有防守战的概念，尤其是以一敌十的防守战，接下来的十多天、数十天甚至几个月里，我们每天将面对无休无止的远征军团，某一刻你会产生自我怀疑，怀疑世界，怀疑这些蛮子是不是永远也杀不完。期间所有人都将处在水深火热的煎熬之中，战士们会开始休息不好，上火便秘，我们的弹药开始捉襟见肘，我们的粮食开始按计划进行分配才能熬得更久，然后远征军团突破防御阵地的次数越来越多，直到我们再也守不住这里。 大家都沉默了，因为现在是防守战之初，所以大家看着蛮子一个个倒在重机枪下，会感觉远征军团不过如此。可 P5092 告诉他们，战争的天平不会总向他们倾斜，远征军团已经做好了准备，要用数万人换下这里，那么他们要面对的就是世间最惨烈的战斗，会一天比一天惨烈。 好了各位，一切听我指挥，少帅承诺过我，在战场上我就是这支部队的最高意志。 大家看向任小素，任小素点了点头， 各位必须服从指挥。 P5092 看向纪子昂， 别人都可以死，但是在我让你崩解七座山峰之前，你不能死，那七座山峰是我们最后的底牌了，你要活着，要为整个防御阵地活着。 此话一出，所有人忽然有一种感觉，在场的所有人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这场战斗最后的胜利，他们必须抛弃自己的意志来服从集体的意志。此时冲上来的远征军团正在山路上快速地前进着，依旧是老一套的作战方式，他们由前方举着盾牌的蛮子做掩护，保护后方主力部队前进。只是现在的盾牌又有不同，原本的一部分皮革盾牌竟然换成了他们从装甲车上拆下来的装甲，就连重机枪的子弹打在上面也只能擦出零星的火花了。这些装甲厚重，需要几人合力才能举起来一块。然而就在远征军团距离防御阵地只剩下200多米的距离时，阵地上的士兵正按照惯有节奏进行射击，可那远征军团最前锋竟有一名蛮子独自举起了一块盾牌，骤然发起了快速冲锋。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名蛮子突然爆发的速度极其惊人，对方独自举着盾牌都能在坎坷的山路上快速前进，等到防御阵地上的士兵反应过来， 准备换火箭筒和手雷进行拦截的时候，却见对方竟是突然将盾牌横向的投掷了过来。巨大的盾牌在空中旋转飞舞，呼啸而至，而这名瞬间突围的蛮子则紧随其后。当他撤下盾牌后，大家才发现这蛮子身上披着整副重甲，连子弹打在上面也没法将重甲击穿。在此之前，远征军团还从未披挂过这样的重甲，所以大家并不知道原来蛮子还有这种单兵防御盔甲。看样子这是专门为蛮子中的高手突破阵地准备的。一个强大的个体，当他拥有了五匹的防御能力时，便非常恐怖了。就像当初任小素的外附式装甲一样，普通枪械自然可以无视了。沉重的盾牌飞至阵地，直奔机枪手。眼看着这块盾牌就要将机枪手砸得四分五裂时，一旁忽然有一个戴着白色面具的人影闪身而出，竟是硬生生地用双手将这声势惊人的盾牌给接了下来。刹那间，白色面具的双臂陡然发力，硬是将那块盾牌给反制了回去。那名蛮子似乎没想到竟然有人能接住飞出来的盾牌，所以当盾牌飞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是来不及躲闪了，因为他前冲的惯性太大。下一刻，他在沉重的面甲之下冷笑起来，中原人在玩他玩过的招式而已。想到这里，抬起双手便向飞回的盾牌接去，准备继续举盾突击。可是当他手掌与盾牌接触的刹那间，这名蛮子忽地愕然了，因为这盾牌的来势远要比他投掷出去的力道大多了。于是防御阵地上惊魂未定的士兵便看到这名托大的蛮子竟是被飞去的盾牌给生生砸了回去。这时 P5092 已经来到这片阵地上。 长官，我们没想到这名蛮子的速度这么快，还穿了重甲，差点就被他冲上来了。 士兵们很惭愧，要是第一天就被蛮子冲上了阵地，那接下来还怎么打？结果 P5092 笑了笑安慰道， 没事，如今就是试探阶段，我们和蛮子都在看彼此还有什么手段，现在第一天就知道他们还有重甲这种东西是一件好事情。战场之中瞬息万变，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出错，下次注意就好了。 说完， P5092 心情颇为不错的看向赶来的任小素， 你怎么会提前将白色面具给安排在这里？你知道他们会最先突破这里？ 猜的。 P5092 魂不在意的点点头。任小素对蛮子预判之精准，简直可以归纳到玄学范畴了。 刚才我对纪子昂说的话你也听见了，这话我也要对你再说一遍。其他人都可以死，但你不行，你一定要活到最后。不因为你是少帅，而是因为有你在，这防御阵地才能够继续支撑下去。若是你什么时候没了，这防御阵地也就什么时候没了。刚才我说，那七座山峰就是我们的容错机制，但你要明白，你比那七座山峰更加重要。 面对重甲战士，白色面具直接从防御阵地杀了出去，将对方斩于阵前，然后带回了对方身上的重甲。只因为 P5092 说要研究这重甲的构造和成立水平，而任小素轻而易举地便帮他做到了这件事情。经历过远征军团重甲战士偷袭之后，整条防线都更加谨慎了。其实战争初期的彼此试探，就是在不断试错，在纠正的过程。不光是第六作战旅要弄清楚远征军团还有什么底牌，远征军团也是如此。自打这名重甲战士被白色面具袭杀之后，当天的战斗中便再也没有见过相同的重甲战士出现了。所有人都明白，不是远征军团就这一名重甲战士，而是对方认为还没到大批量将这些战士投入战场的时候。当这些杀手锏再次出现在战场的时候，恐怕就是双方决生死的时刻了。白色面具将重甲取了回来，任小素拎在手里都嫌沉， 这玩意儿穿身上都能行动如此迅速，看来蛮子中的高手也挺生猛的，如果这样的战士有几百上千， 那阵地会不会很危险？ P5092 看了一眼重甲说道， 就算有成建制的重甲战士，他们也需要用人命来换这个阵地。我看了一下第六座战旅带来的弹药，有比较让我惊喜的东西。放心，当这些重甲战士再出现的时候，我会给他们一个惊喜。 如果防御阵地这么容易被冲破的话，那 P5092 也就不会在得知火种战败后还继续选择坚守阵地了。他说过，远征军团想要这里就必须拿命来换，他说到做到。战争持续四个小时，第一批防守士兵开始换防。既然是持久战，那 P5092 就必须考虑士兵的体能和精力问题。一直持续高强度战斗中，如果士兵疲劳了，就会出现反应速度下降、射击精度不足、视野逐渐模糊等情况。所以 P5092 已经制定了新的防守方案，确保阵地上的士兵总是精力充沛。从阵地上撤下来的部队第一件事情就是喝水，他们在阵地上呼喊着战斗着，根本没有太多的喝水机会，一些人的嗓子都喊哑了。剧烈的枪声中，他们只有极大声呼喊，战友才能听见他们在说些什么。现在的作战中，士兵并没有带通讯器材，因为他们没有充电的地方。一场战争要持续十多天甚至一个月，通讯器材已经不是万能的通讯设备了，所以他们只能先回归最原始的方式，怒吼。撤下来的部队里，一些老兵虽然疲惫，但还是亲切地拍了拍那些新兵的肩膀。一名老兵嘶哑着嗓子笑道， 上过战场杀过人，从今天开始你也算是一名老兵了。 一些新兵还处在惊恐之中，第一次杀人总会给人类的精神世界带来一些冲击，这种冲击绝对不是你喊喊口号就能消解的。只是还没等他们完全沉浸在恐惧与慌乱思考中的时候，老兵们便强行拉着他们走进食堂喝水吃饭。然后老兵带着他们回到各自的营房中检查枪械，做简单的体能训练以免肌肉紧绷，然后才是睡觉。这个时候新兵经过这一连串的忙碌之后，最初的那种恐惧已经开始渐渐消除。这就是部队里老兵和新兵的差别，也是老兵带新兵的重要性。老兵会用行动来告诉新兵蛋子他们该干什么，该如何消除恐惧。睡觉的时候，一名新兵躺在睡袋里，一闭上眼睛，耳旁就全是防御阵地上传来的枪声。于是他忽然发现，说什么快速补充睡眠和精力都是扯淡，在这种地方怎么可能睡得着。旁边一名老兵发现他在睡袋里一直扭来扭去，便笑骂着钻出睡袋朝他踹了一脚。 杨青州，你小子怎么还不睡觉，干嘛呢？ 杨青州弱弱地说道， 班长，我睡不着啊，这枪声太大了。 结果班长想了想，直接从自己的军装棉袄破洞里揪了点棉花递给他。 给，把耳朵塞上睡，虽然没法完全挡住声音，但会好很多。其他睡不着的新兵都跟他一样，睡不着就把耳朵塞上。 一名新兵蛋子问道， 那玩意儿要是听不到集合的指令怎么办啊？ 老子一个个给你们踹醒，赶紧睡。 班长说完，自己钻进睡袋里就开始睡觉，没两分钟就打起呼噜来。刚从战场上回来的新兵们听到这呼噜声，忽然觉得安心了许多，他们一个个将耳朵塞上，也很快疲惫地进入了睡梦中。直到这时候，老班长才又从睡袋里钻出来，一个个检查士兵的状态，确认士兵们都睡着，才叹口气坐在帐篷门口。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